我想要的交代，恐怕你给不起啊。 黑豹脸色一沉， 哼，万事都有价，没必要搞得大家都没路走。 你错了，这世上大部分的路都是只容得下一个人走，别人过了，你自然就没路了。 暴风站起来，逐渐走近黑豹。黑豹被暴风这句话说得心里有点发凉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今天这趟来错了。事实上不止他，郭林和乔家也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平时的暴风很少会主动回应黑豹，而一个人的行为反常往往都是事出有因的。暴风看着黑豹眼里掩盖不住的退缩，冷笑了一声，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，一旦我发觉有人抢我的道，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。 下一秒，暴风和黑豹之间传出了枪响，这一枪很突兀，没有任何人反应过来，即便黑豹身后的人都站得不远，但一时间真的没有人动作。直到暴风拉开了跟黑豹的距离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其他人才看见暴风手里的枪和黑豹心口的血。黑豹也是不敢置信地看着暴风，他下意识按着心口往后跌跌撞撞地倒退了几步，而暴风只是优雅地掏出手巾，把手里的枪仔细地擦干净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抬眼看着黑豹。 你想靠宋东良钳制我，我睁只眼闭只眼，你收了乔家跟我过不去，我也没当回事儿。哪怕是你偷偷摸摸的在收拢驼子里他们几个的地盘，我也没对你动手。可是黑豹啊，你野心太大了。 由于失血过多，黑豹已经站不稳了，他身后的人这个时候才冲上来扶住他，而黑豹惨白的脸色也不知道是由于心口的枪伤，还是因为暴风的话。 你竟然想瞒着我建厨房，黑豹，你这是要翻天啊。 低着头的乔家，站在旁边的郭林，被人扶着的黑豹，三个人同时心底咯噔一声，暴风这个人到底知道多少？任何时候他似乎都立在不败之地，无论郭林和乔家之前的计划是什么，此刻所有事儿都显得渺小的不值一提。乔家脑子里的念头转了好几轮，暴风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到底知道多少？甚至他和郭林的身份是不是这个男人也早就知道了？宋东良的事儿，难道是他故意的？ 暴风要干嘛？ 乔家从来没有看透过暴风，他骨子里再次生出了对这个男人的恐惧，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本能的恐惧。这就像在暗夜里行路，你不知道前面会碰见什么，甚至连致命的危机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你只会觉得死亡无处不在，而你无能为力。和乔家的感觉类似，郭林这次也实实在在的被暴风的举动弄得措手不及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暴风会选在这样的档口和时机下对黑豹动手，他更没想到的是暴风一直都知道制毒工厂的事。而相比郭林和乔家，黑豹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意识到自己今天赴的是死约。他咬了咬牙， 既然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等到今天？ 因为我要的交代不只是你，我还要他。 暴风突然回身，手里的枪直接对上了还跪在地上的乔家，后者被动的点名，一时还反应不过来，一直到暴风走到他跟前，乔家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打摆子。 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，你有点本事啊。啊，看来之前是我小看你了。 暴风蹲下来跟乔家几乎齐平，他看着乔家的表情没有泄露任何情绪，似乎刚才所发生的以及他现在所说的都是什么无关痛痒的事情。他甚至一边说话一边随手解开了乔家手腕上的绳子，然后在乔家没有来得及给出任何反应的时候，把刚才他用过的枪放在乔家手里，举着乔家的手又冲黑豹开了两枪。 这下连刚才扶着黑豹的人都下意识推开，黑豹又中了两枪，直接断了气，倒在地上的时候扑起地上的尘土，周围的人都像被点穴一样，没人敢动，也没人敢吭声。跟了那么多年的老大突然死在自己眼前，一切就跟闹着玩一样，太过戏剧化的发展让人觉得恐怖。乔家的手很抖，他一辈子没真的对人开过枪，沉重的枪被塞在他手里，就跟一个铁块一样，压得他喘不过来气。所以暴风从他身边站起来以后，他的枪就很自然地掉在了地上。整个过程，乔家连一点细微的声音都挤不出来。暴风站起身走回自己的座位，甚至没看旁边的郭林一眼。 你现在走出去，就是杀了黑豹的凶手。警方会找你，其他人也不会放过你。乔家，你会怎么选？ 至此，郭林终于明白暴风刚才说要的代价是什么了。他最初的目标就是乔家。而乔家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失去拒绝的余地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黑豹，再看着周围所有人噤若寒蝉的表情，心里很清楚，从现在开始他们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乔家后来是被人架着上了暴风那边的车，就坐在郭林的旁边，但是全程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。郭林始终皱着眉沉思，而乔家依然沉浸在开枪的不安之中，精神始终无法放松。暴风这一招太狠了，乔家不知道自己这到底算不算杀人，这些规则和底线的事从来只有郭林喜欢给他算，而现在郭林自己也在虎口里，他们谁也顾不上谁。车开了很久才停，而当车门被拉开的时候，乔家又被推着下了车。环顾四周，乔家脸色更难看了。 这个地方你比较熟，就你带路吧。 暴风从另一辆车下来，从旁边一个保镖的手里接过一根烟，他点上以后抽了两口，给了一句不算夸奖的夸奖。 哼，地方选得不错啊。 这里竟然就是乔家选好的厨房地址。厨房的选址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，首先水电都需要很充分，但同时周围的人还不能太多，不能用民用的明火，还得适合隐秘，适合撤退。而且厨房里的东西不能在太潮湿的地方，所以得有排风，温度还不能太热。有些地方为了方便，干脆就选择冷库之类的地儿，但封闭空间的危险性太高，所以乔家也没找。其实严格来说，这些都是杜子平跟他讲的，所以行内的人光凭选址就知道是个新手还是老手。乔家选了一家废弃学校的实验室，很明显这里很符合暴风对厨房的预期。暴风并没有让其他人跟着下车，除了他身边最近的两个保镖，就只带了乔家和郭林。郭林一路上都没吭声，他跟在暴风身后走了一会儿，在靠近学校的时候，他突然拦了暴风一下。 烟掐了吧？ 被拦的人抬头看他一眼，笑了一下。 郭警官，你想过有朝一日有人能在你眼皮子底下弄个厨房吗？ 我如果还是警察，你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。 郭林眼皮都没抬，他这句话引起了暴风的大笑，连后面的乔家都被惊动了。他看着郭林和暴风并肩的背影，手心里全是汗。暴风连点儿都踩稳了，他们的事暴风到底了解多少？他们一行人走进学校的时候，没有遇到任何人出来阻拦，乔家心里没底，但是眼前的情况他也来不及通知任何人，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